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d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今天的新时代青春的声音板块将继续我们的冬奥主题系列，今天的这位同学是李月。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pledged to prepare and host the 2022 Winter Olympic Games in a green, sharing, open, and corruption-free manner, saying the event will be remarkable, extraordinary, and excellent. Xi Jinping made the remarks during his meeting with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President Thomas Bach at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Museum in Lausanne on Wednesday. During the meeting, President Xi expressed his appreciation for the consistent and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to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Movement and its great help to the cause of sport in China.Xi Jinping also said China will take the 2022 Winter Games as an opportunity to facilitate the nation's competitive sports and mass sports, so as to improve the health of Chinese people. Touching upon the economic effect of the Olympics, President Xi said the event will also be conducive to economic growth along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as well as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Whil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2022 event, Bach said the IOC has been paying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China's reform and development, and believes that China will see more achievement in various areas, such as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and sports.China will host its first Winter Olympics in 2022, with Beijing and the northern city Zhangjiakou as co-host city. This is the third time China will host an Olympic event, following the 2008 Beijing Summer Olympics and the 2014 Nanjing Youth Olympics.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在配音、演讲、朗读等方面有才艺的话，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同学们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是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最近一批国外的媒体朋友来到山东，进行了一次深度的中国文化之旅。好，那么了解故事的详细内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一群外国记者开始了为期四天的山东省济宁之旅，探寻该市在保护传统文化、以新的发展动能取代旧的发展动能，以及改革开放40年、农村振兴等方面取得的成就。A group of foreign reporters， 一群embark on。今天我们学到了一个有一些难度的一个词组，表示开始，叫 embark。 E-M-B-A-R-K 和我们加一个介词 on， 表示开始一项事儿，往往这个事儿呢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那么当然同学们如果觉得这个词有一定难度，那么也可以用这个 begin 这个词也可以，没有问题。但是啊 embark on 这个词组啊会经常的出现在一些重要的媒体哈，像一些报纸啊新闻报道当中。 A four-day tour of 济宁 Shandong Province Exploring探索 the city's achievement， 哎，探索该城市的一个进步哈，所取得的进展。In protecting traditional culture， 啊，传统文化后面出现以新的发展动能取代旧的发展动能哈。Replacing 啊，我们知道这个词组 replace 表示替换 ，replacing old growth driver。不要翻译成旧的增长的司机，这里面这个 driver 不是这个司机的意思，而是一个发展的一个动能啊，发展的一个因素，叫做 old growth driver with new ones 啊，用新的一个发展的动能来取代一个旧的一个发展的动能。 And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over 40 years reform and opening up，好，那么出现了一个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所取得的成就。那么看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这个英文翻译是 40 years， 四十年 of reform， 改革 and opening up， 啊，我们开放。因此同学们要特别熟悉哈，这个我们经常在媒体里面听到的这些词组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些媒体记者他们分别来自于哪些国家。来自世界各地主要媒体机构的近20名记者哈，分别来自于英国、俄罗斯、韩国、泰国、埃塞俄比亚、尼泊尔、斯里兰卡、越南等啊，他们参加了改革开放40年外国媒体聚焦济宁的一个巡展。 Nearly 20 reporters from major media organizations 啊，一个主要的媒体哈，叫 major around the world from 看看出现了国家 the UK 啊，我们叫做英国 Russia 俄罗斯 South Korea 韩国 Thailand 泰国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 Nepal 啊，尼泊尔 Sri Lanka 啊，斯里兰卡 and Vietnam 越南 join domestic Chinese media for the tour 参加了这次活动 40 years reform and opening up 啊，改革开放四十年。Foreign media focus on 济宁，外国媒体呢聚焦济宁的一个巡展啊，叫做 Foreign media focus on 济宁。那么记者啊抵达了中国古代圣人教育家孔子的出生地曲阜，参观了孔庙、孔子学院和呢尼山圣境。记者通过对孔子的祭拜、经书的抄写等一系列文化体验，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The reporters arrived in Qufu, birthplace of ancient Chinese sage and educator Confucius. 孔子的出生地哈，用的这个词叫 birthplace of ancient Chinese. 那么这个圣人哈，看看这个圣人有一个专门词，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哈，来当聊到孔子的时候呢，希望同学们能够用到这个词啊，显得非常的专业，叫 sage 这个词 ，sage。S-A-G-E S-A-G-E Sage An educator 哈，他是圣人，同时也是一位教育家 Confucius And visited the temple of Confucius 参观了孔庙哈 Temple of Confucius And Confucius Institute 那么孔子学院 And 尼山 Holy Land 尼山圣地哈，尼山 Holy Land H-O-L-Y The reporter gained some understand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他们了解到中国的传统文化，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哈，看看哪些活动呢 ？A series of cultural experiences, 啊，一些文化的感受，哈，文化的一些经验 ，such as worshiping Confucius, 祭拜孔子，还有一项叫 transcribing Confucius classic, 通过经书的抄写，进一步的了解到孔子的文化。看一下这个抄写这个词叫 transcribe。T-R-A-N-S-C-R-I-B-E 啊，表示把一个东西从一个上面记下来。那么看一下这 Confucius Classic 啊，就是孔子的一些经典的著作啊，这个词 Classic。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一些媒体记者啊，他们对这次啊采访的一个感受。越南新闻的记者表示啊， 这是呢他第一次呢访问中国，他被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啊所折服。那么看看他的名字叫 Dao Co Tu， reporter from Vietnam News， 这个媒体的名字叫越南新闻。他说 said that this was her first time visiting China， 啊，第一次呢参观哈、啊、来到中国 ，and she was overwhelmed by the profound Chinese culture， 他被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所折服。那么看看这个折服这个词啊。还有一个呢，深厚的文化底蕴哈，这是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以后呢，在讲中国文化的时候，非常实用的、非常有用的两个词。首先看一下折服 ，be overwhelmed 表示被一个东西深深的打动 ，overwhelmed，O V E R W H E L M， 那么后面加一个 E D 哈。是一个 be overwhelmed， be overwhelmed 后面一个 by， 后面加上一个深厚的文化底蕴，叫做 profound Chinese culture， profound， P R O F O U N D。 因此在这一段有两个词希望同学们一定要牢牢记住，一个是 overwhelmed， 一个是 profound、啊、be overwhelmed by profound culture、啊、被一个地方、啊、或一个国家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啊、所呢感触到，或者说呢折服哈，这个词非常的好。那么他说呢，越南虽然呢有孔庙，但是啊没有一座能像曲阜的孔庙它的规模那么的大，里面的文物那么的多。孔庙哈位于呢孔子墓和孔府的附近，是了解孔子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Though there are Confucius temple in Vietnam 哈，越南有孔庙， None of them have suchmagnitude and cultural relics as the Confucius Temple in Chu Fu。 好，那么他做了一个对比，进行对比之后发现呢，曲阜的孔庙啊，它的规模哈、啊，它里面的这个文物呢，的确它的量哈、啊，它的规模是非常的大。那么用的一个词呢 ，have such magnitude 啊，表示一个规模，这个词 magnitude，M A G N I T U D E，magnitude and cultural relics 文化的一些古迹。再看看这个词 relics， R E L I C S 是一个复数啊 ，relics。The temple is located near the cemetery of Confucius 啊，那么孔庙啊位于孔子墓哈、啊、和这个孔府的附近。那么看看这个墓用的是 cemetery 哈、啊、，cemetery C E M E T E R Y 哈、啊、，cemetery of Confucius and the Kong family mansions， 孔府哈、啊、这个词 ，Kong family mansion 哈、啊、，mansion 表示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宅院 ，making it a perfect site to learn more about Confucius。啊、是了解孔子的一个绝佳的这么一个去处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用的这个词叫 perfect site to learn more about Confucius。 他补充说啊，他回到越南后呢，他会向朋友推荐曲阜，因为呢他是学习儒家思想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She added that she will recommend 曲阜 to her friends、啊、介绍推荐、啊、recommend after returning to Vietnam as it is the perfect city to learn about Confucianism、啊、了解孔子文化儒家思想的一个绝佳的地方，Perfect city。 那么记者们、啊、同时又参观了、啊、该地区的工业园区和济宁的高新区，了解到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速度。此次访问的重点还包括了山东太阳纸业有限公司、山东华为、啊、大数据中心，以及呢世界著名的纺织创新技术企业如意集团。 The reporter visited Industrial Park工业园、啊、Industrial Park and 济宁 High Tech Zone 高新区，叫 High Tech、啊、高科技的这个区域 High Tech Zone to explore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area， 了解到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速度、啊、非常的神奇。 A particular highlights of the visit， 访问的重点，这里面这个重点用了一个 highlight、啊、那么这个词我们讲过、啊、原来呢是指我们在读书的时候，那么有一些重点用这个词 highlight。 如果参观的话，比如说去旅行，我们某一次旅行的一些重点的景点，我们可以用这个词 highlight 来表示，就等同于说有些地方千万不能错过、啊、Highlights visit center on 山东 Sandpaper Corporations 太阳纸业公司、啊、and 华为山东 Big Data Center 华为大数据中心and a world-renowned innovative technology textile enterprise。 如意 Group 啊，以及呢一个如意集团。那么还有一名哈、啊、这个媒体朋友啊，他来自于呢埃塞俄比亚，他的名字叫 Tadella Kaya Isu 哈 Bakala 哈，这非常难念的一个名字啊，我们只叫他啊 Tadella from Ethiopia 啊，他来自于呢埃塞俄比亚。We want to see Huawei and other Chinese company come to Africa。哎，他希望呢华为和其他的中国的公司能够来到非洲。And I think China and Africa will have a lot of things to work together on in the future. 他为什么说欢迎华为和其他的中国的公司来到非洲呢？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呢，中国和非洲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呢一起来合作哈，一起呢来共同的发展。因此他用的一个词叫 I think China and Africa will have a lot of things to work together on。哎，这个词非常好 ，a lot of things to work together on， 表示说我们一起来完成某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合作的这么一个概念。Work on， 我们讲过，表示一个人啊、忙于某件事情，或者说呢正在干某件事情，比如 I'm working on my paper， 我正在呢忙着写我的论文 ，I'm working on the project。我正在忙着一个项目，如果强调一起来做某件事情的话呢，我们可以加上这个 together 这个词，表示一起来完成某一件事情，就等同于我们说 cooperate， 哎 cooperate 啊，一起来合作。然后呢，后面讲到 in the future 啊，在未来我们有很多一起能够完成、一起合作的事情。那么通过今天的这个故事啊，我们知道啊，这些外国朋友能够真正哈、啊、近距离的体验了中国的古老文化，同时了解到了中国的迅速的发展。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A group of foreign reporters embarked on a four-day tour of Jining, Shandong Province, exploring the city's achievements in protecting traditional culture, replacing old growth drivers with new ones, and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over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Nearly 20 reporters from major media organizations around the world, from UK, Russia, South Korea, Thailand, Ethiopia,Nepal, Sri Lanka, Vietnam joined domestic Chinese media for the tour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foreign media focus on Jining. The reporters arrived in Qifu, birthplace of ancient Chinese sage and educator Confucius, and visited the Temple of Confucius,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nd the Nishan Holy Land.The reporter gained some understand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a series of cultural experiences such as worshipping Confucius and transcribing Confucian's classics. Dao Ko Thu, a reporter from Vietnam News, said that this was her first time visiting China and she was overwhelmed by the profound Chinese culture. Though there are Confucius temples in Vietnam, none of them have such magnitude and cultural relics.As Confucius Temple in Qifu. The temple is located near the cemetery of Confucius and the Kong family mansions, making a perfect site to learn more about Confucius. She added that she will recommend Qifu to her friends after returning to Vietnam, as it is the perfect city to learn about Confucianism. The reporter visited Industrial Park and the Jining High-Tech Zone to explore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areas. A particular highlight of the visit centered on Shandong Sandpaper Corporation, the Huawei Shandong Jining Big Data Center, and the Ruyi Group, a world-renowned innovative technology textile enterprise. Tadala Kayasui Bakala, the reporter from Ethiopia, said, We want to see Huawei and other Chinese companies to come to Africa. I think China and Africa will have a lot of things to work together on in the future.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格林爷爷的花园》，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那今天 Jason 老师啊，要为大家讲另外一本凯迪克大奖的获奖作品《Grandpa Green》，格林爷爷的花园。话说，格林爷爷曾经是一个顽皮的小男孩， 是一位热爱园艺的青年，是一名士兵，也是一位丈夫。现在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了，他用了一种特别的方式来让我们一起感受生命、亲情与爱。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那么在故事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你想知道吗？ OK,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Grandpa Green.那今天的故事名字就是《格林爷爷的花园》。He was born a really long time ago. 格林爷爷呀，出生在很久很久以前。Before computers or cell phones or television. 比电脑啊、手机啊或者电视啊还要早呢。He grew up on a farm.With pigs and corn and carrots. 那他在农场长大，那里有小猪、玉米，还有胡萝卜。Oh, 对了 ,and eggs, 还有鸡蛋呢。In fourth grade, he got chicken pox, not from the chickens. 那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呢，他得了水痘。当然水痘 chicken pox 肯定不是从 chickens 小鸡身上得的喽。He had to stay home from school, so he read stories about secret gardens and wizards and a little engine that could. 那他不得不请假待在家里，因为他出水痘了。于是他就读了很多关于秘密花园、魔法师以及能干的小火车头的故事。 真棒。In middle school, he stole his first kiss. After high school, his wish was to study horticulture. 初中的时候呢，他第一次吻了女生。 高中的时候呢，他的愿望啊是学习园艺。 But he went to a world war instead. 但是他不得不去参军，并且打了一次世界大战。He met his future wife in a little cafe. When the war was over, they were married. 在一家小咖啡馆里，他遇见了自己的妻子，当战争结束之后呢，他们就结婚了。 They had many happy years together and never ever fought. 他们一起幸福地生活了很多年，从来没有吵过架。 At least to hear him tell it. 至少啊，爷爷是这样讲的。 They had kids.Way more grandkids and great grandkid me. 后来呀，他们有了孩子，而且又有了好多好多的孙子孙女，甚至他们还有了重孙子，那就是我。 He used to remember everything. 以前他会记住每一件事情。 Now he's pretty old. 现在他已经变得很老了。 And he sometimes forgets things. 他时常会忘记某些事情。 Like his favorite floppy straw hat. 比如他最喜欢的软草帽吧。放在哪儿了呢？忘记了。 But the important stuff. 但是最重要的事情啊。 The garden remembers for him. 他的花园为他记得所有的事情。 The end. 故事讲完了。 It's a reall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这可真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啊。那同学们、小朋友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长得是什么样子呢？